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哎，今天非常高兴哈。凤凰卫视总部的记者，也是一位韩国朝鲜通常洛文欧巴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他。洛文你好。 那你好。 哎，我叫欧巴这个叫对了吗？还是我记得上次你教过我们，就是男生叫那 个 兄长， 女性比自己年龄大一点，但是不是很多的男性表示亲昵和尊重 啊。好， 所以这个取决于对错与否呢，取决于你的年龄 哦。好吧，我的年龄大家就不用关心猜测哈。总之，这个洛文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呢，主要是跟大家分析分析啊，这个金正恩，全世界都在找。你看，全世界最有权势的80后。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80后，他就这么消失了。你看，9月3号最后一次露面，他是看了那个牡丹峰乐团的演出之后呢，他就一直找不着了。那昨天我看我们这个全媒体全是空的节目，大家就去接彩，彩中国老百姓，大家怎么猜？我觉得那个编辑啊特别贼，他前面呢就放各种这个金正恩，就是大腹便便在大马路上或者在各种朝鲜的场合公开出现的那个画面，然后紧接着呢，中国老百姓就开始猜测，他说你看他那个样一定是三高人士，所以呢他这个身体出现毛病哈，应该也是很正常，估计就是身体出现了大的异常，所以呢他就消失了。哎，但是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场合他也没去，你看今年他父亲的这个报告大会他也缺席，而且呢居然是这个韩国官方媒朝鲜官方媒体，他是公开来公布了这样一个他一瘸一拐的这些画面。你说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他怎么能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朝鲜人民面前呢？所以我们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奇怪哈。盛伟你觉得吗？ 我觉得是挺奇怪的，而且他这个形象呢其实应该是被神化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这个最高领导人哈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形象。而在他这个消失之前啊，也有一些新闻出现，那这些新闻呢反倒让我们去加以思考，就各种猜测更多了。那么之前的新闻呢，包括比如金的车队被开枪射击，还有金视察球队时呢刚刚离开，两队的球员就开始打架了，还有金开会时呢被下级的官员当场反驳，朝鲜的团长汽车没油了，金正恩的腿脚不便在公开电视上。那其实很多新闻都让我们去更多了一份猜测和遐想。 你怎么猜，洛文？ 我其实是这样，首先一点就是这个金正恩的这个神格化，他在朝鲜国内的宣传体系当中，他这个神格化是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划分的。 嗯哼， 就是在这个最神的最接近于神的是他的这个开国的这个领袖金日成。他之所以这个有这么高的这个法力吧，主要是因为他是在领导了军事斗争，同时呢在反封建反殖民这一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他在之后的这些建国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干系并不是特别的大。而金正日最大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他创建的这一套先军政治的思想体系，同时他也在所谓苦难的行军这个十年的自然灾害当中呢，和朝鲜人民确实是有，就是从他们的宣传体系来看啊，我并不是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他们的宣传体系当中确实是金正日和朝鲜人普通人一起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岁月，同时还在这段岁月当中呢维持了导弹计划的这个研发，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军事自卫就是三自原则的维护是非常有用的。但金正恩从上台到现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于外界来讲特别拿得出手的成就，所谓的这个火箭也好，导弹也好，这个卫星也罢，其实在外界看来呢其实负面效果多于正面效果，在国内呢我们不得而知，资料并不是很充足。但是呢就是总体来总结的话，就是金正恩到目前为止他在国内的这种神格化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位置，所以他在电视上出现他的这个生病的这个画面，一方面呢是表明他并不想把自己造成一个神，就像他的爷爷和爸爸一样，并不想把自己造成一个远离群众的神。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跟他在国内搞的这个经济建设以及民生建设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证明他 是能够体验和体会到普通老百姓到底是需要什么，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需要看病，我也需要看病。这个其实在于朝鲜国内的宣传体系来讲，可以说是一次公关思路的转变。我并不把它看成一个跟政权有关系的事情，更多的是朝鲜的高层领导意志，这个未必是一个个人，就是朝鲜的高层领导意志在转变他们自己的公关思路。 嗯哼，仅仅是个公关举动而已，大家就是没有必要过度联想。 没错，就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明显的这个信号呢，其实是10月10号，也就是这几天了吧。 嗯， 是朝鲜人民军建军69周年，他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这个报告大会啊，包括这个牡丹峰乐团应该还会在演出，按照惯例的话。这几个活动如果金正恩还是不出席的话呢，那就是真的是有一些蹊跷。但是呢、之前的这些活动，比如说他就职多少周年的这种，这个理论上来讲金正恩是可以不出席的。因为朝鲜的国家元首并不是金正恩、而是金永南，所以他、不出席是其实从法律上还是道理上还是从他个人的这个日程安排上都是很正常， 都是可以理解的、 完全可以理解。 哎，但是我看昨天啊，就国内的这些新闻客户端他推送了一个新闻，大家也表示这个瞠目结舌，就是这关于人权问题的这样一个报告。朝鲜的代表团他们居然自己在联合国自己折腾了一个记者会，把记者都喊过来，承认说我们的人权确实是有改进的空间。哎，这个很多记者也是傻眼，说二月份的时候联合国不是有一个人权状况国际调查委员会嘛，就发了一个报告，就说严厉指责他们当时就是把它归结为外部势力。哎，但是你看跟这个金正恩缺席这个他父亲的报告大会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儿，他们居然自己弄了一个记者会，这相当于自揭伤疤，这个也看起来比较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仅仅是公关吗？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朝鲜的不管他是一个人领导也好，还是他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集体的领导体制，不管最上面金字塔尖上这个人是谁，他最后的这个意志做出的这个决定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从之前那个黄炳世啊、金养健、崔龙海他们三个一起访过韩国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朝鲜的内部的权力还是分散的非常明确的，每个人的权力是只管一条线，他是不能够进行交叉的，这个跟金日成金正日时代的这管理体系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防止他擅权、防止他某一个人能够做大，所以党政军永远是三条线，永远是三个人去管，而且这三个人一定是从家世背景和这个出身都完全不一样。这个回去大家可以看一看资料，就会发现这次访韩的三个人其实特别有意思。而之后你说的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朝鲜自己承认他自己有问题其实不是第一次，关于人权呢，在之前他们和日本去进行接触的时候就说过，说这个有过绑架日本人、绑架在日朝鲜在日本的这个侨胞等等这些事情发生。这个其实在之前也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的，在金正日时代是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绑架过日本人的。而关于导弹啊、关于卫星啊、关于试射这个新型武器呢，也都是差不多是一个类似的思路。换句话说，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这其实是朝鲜的一套固有的一套这个组合动作，就是说他手里一定有牌，手里一定有一个筹码。但这个筹码是什么呢？可以是好的，比如说是这个我现在要炸了宁边的这个清水反应堆，这个事件发生过，我现在要放回这个在朝鲜扣留的日本人，我现在要这个自曝我人权状况上的这个问题，然后让你们来调查，或者是请那个 IAEA 来核查我的这个原子能设施，或者是坏的，比如说在延平岛开炮，和韩国去搞这个军事对峙，去搞卫星，去搞导弹。总之他手里一定要有一个筹码，有一个能够让对方、让外界觉得他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点。然后他再利用这个点呢，去和外界进行接触，去和外界讨价还价。换句话说，他手里掐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这个东西到底想干嘛。这个思路其实没有变化，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在访韩团当中234号人物他们出现的时候，有一群人也非常惹眼，就是这些保镖们。那这些有人说呢，这些保镖就是有可能是金正恩的这个贴身的保镖，那这样的是有没有交叉的可能呢？ 这个有关这个的新闻还有一条，就是之前这两天呢，有人在北京的机场看到了一架那个安148，而且涂装是高丽航空。这个与之前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这个金正恩的照片呢，有一张呢非常像，就是金正恩从这架飞机上走下来。有很多这个网友就猜啊，说这个是金正恩的专机，但是呢金正恩并不在专机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猜测的原因呢，就是他公布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是有非常强的选择性的。 嗯， 至于说这些人是专门保护金正恩的，还是说他负责保护所有的高级的朝鲜的中央干部，和这架飞机是金正恩的专机，还是说是朝鲜所有中央干部都可以坐，是同样的一套这个逻辑。就是现在我们的信息呢并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这个准确的判断。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第一，他的执政思路没有变化；第二呢，他的外交上的这种控制，对内的内政的这种控制也没有变化；第三呢，就是在外交上他的这种拿着某一个筹码之后待价而沽的这种外交的思路也没有变化。而在中国和这个韩国这两个邻国来讲的话，对它的原油出口，对它的这个货物禁运都没有变化。所以目前来讲，朝鲜发生变化的唯一可能性就其实就是这些耸人听闻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实践上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因为金正恩他存在，这个人活着，这个人在这儿，本身呢，第一，从朝鲜国内来讲，他是所谓的白头山革命血统的这个正统的继承人，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维护朝鲜这整个体系，目前的这套体系稳定的一个绝对不能缺少的因素。 嗯， 如果他一旦有了什么闪失的话，对于他自己、他的家庭以及他的这些所有的手下来讲，都不是什么好事。 嗯哼， 所以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即使想改变朝鲜这个体系，动他也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更别说目前来讲，金正恩在国内的这个权威，就我之前今年2月份去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通过这些民生措施以及新的这一套管制思路，其实是取得了相当高的民望的。这个与他父辈和祖辈去用军事手段来争取威望是不同的，但这也与现在的时代有关系。还是在朝鲜国内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好，这个洛文首先给我们派了一颗大的定心丸哈。很多人担心说这个金正恩是不是已经猝死啊、驾崩啊、政变啊，就各种传闻都有。那洛文给了一套全面的分析，说应该是没有这回事，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观察，因为有几项重要的活动，如果他还是缺席的话，可能对这个大家再去好好的思考。哎，刚才洛文最后说到，现在金正恩他在国内是有很大的、很高的这个名望，跟他祖辈和父辈的这样一个执政的理念和方式完全不一样。哎，我就在想哈，我就最近就接触了几位网友，他们呢就跟我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而且非常这个让我意外的一个倾向，说他们想移民去朝鲜。我不知道到底是看中了这个哪一方面哈。我们等会儿也跟他们现场来连线一下，听他们说说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好，三里话新闻，我们稍后再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好，今天同时跟我们在棚里面聊天的是新华卫视香港总部的记者常洛文啊，这个经常去朝鲜和韩国采访，也是精通这个韩语啊，韩国通、朝鲜通。哎，接下来啊，要给大家引荐一位我觉得挺神奇的哈，一位历史老师，他现在在新东方教历史，他叫做白雪娇。刚才我已经透露了，他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移民去朝鲜。白老师，你在线上吗？ 我在。 好，这个我就已经剧透了，说你很想移民去朝鲜，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你这个情节是怎么来的？想移民去朝鲜这个原因是什么？ 移民去朝鲜其实是就是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是开玩笑这样说出来的，因为就是很本身对这个国家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是对这方面的事情关注的也会非常多，所以好多朋友也都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80后90后眼中看到一个比较异类的国家会如此感兴趣。所以大家后来就开玩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朝鲜，为什么不干脆移民过去呢？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移民过去看一看。 嗯， 所以后来大家就都这么说出来了。 只是想去看一看。那你想象的就是朝鲜人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 想象中的朝鲜人民生活，其实从没有去朝鲜的时候，就是也是通过宣传中看到的嘛，就可能真的很像 在西方媒体口中描述的那种就是很贫困啊，然后就是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啊等等，真的是这种状态。但是去朝鲜看了之后就会发现好像跟新闻宣传中的那种景象大相径庭，就是在平壤和开城等等这些街头看到平壤人的生活也很平静，就没有出现像新闻宣传灯等等那些就真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情景，就基本没有看到。但是能看到的是就整个朝鲜的生活状态的确是不太富裕，这个是现实。 但是还想去，不富裕也想去，而且不仅是不富裕，还不能这个自由的上网，自由的打电话，自由的聊天，这个你也接受吗？ 基本上还算可以。 我想 换一个。 好奇的问题是，白老师，你之前去过朝鲜几次呢？ 去过两次。 去过两次。我知道是朝鲜有一半以上的是军人，你有考虑到其实去了朝鲜之后可能会去当兵啊，或者其他限制更多吗？ 这个倒还真没有。 那你最向往朝鲜人生活的哪一点？就是平静是吧？ 对，平静。然后其实从我接触的朝鲜人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所谓的追求和理想的话，在咱们看来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他们认为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儿可能就是看到领袖的微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他很封闭，所以他可能对外界的事物了解的并不多，因为知道的不多，所以欲求也不多，所以他会很容易达到这种我们说的心理上的这种满足感，幸福感可能会比较强。 你有真正就考虑过怎么实施吗？ 这个还暂时没有。暂时没有。 那你去过几次朝鲜，然后回来之后你怎么样跟你的朋友描述你眼中看到的朝鲜？朋友会不会觉得你这个想法实在是非常的疯狂，说想要移民？你怎么去反驳他们或者说服他们呢？ 我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去过朝鲜的话还可能会跟他们争论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等去过了回来之后就是再遇到可能就是这种问题的话，我就直接甩给他一句话，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 对，只有亲身感受过可能才会真正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毛主席说过，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亲口尝一尝吧。是吧，你不去亲身看一看的话，可能是真的永远他只能活在你的想象中和别人的口中。 我还很意外哈，就是好奇，就白老师你这种朝鲜情节是怎么来的？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也只是个80后，可能咱们的父辈或者祖辈跟朝鲜人民你说这个感情上面觉得是有很深的渊源，我觉得还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到了80后，似乎大家就是跟你一样的想法的非常少，我就很想知道您这种情节是从哪儿来的。 首先刚才你也说了我的职业是历史 老师。 对，因为这个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历史，所以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就可能对这方面的事情关注的比较多一些。而且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后的毕业论文也是讨论东北亚局势的问题。其实在上学过程当中就一方面是学术上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个人兴趣问题，所以就对这个地区比较感兴趣。其实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就对于朝鲜半岛或者整个东北亚局势来说的话，中国我们一直说它是主导国家之一，或者说最主导的国家之一，但是反过来看这个被主导的地区，就是整个朝鲜半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这个影响特别特别大。所以我在毕业论文当中也就点出来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你比如在明朝末年，如果没有朝鲜半岛这一次的元朝抗倭战争这8年的战争的话，就是中国明朝东北地区的边防军被抽调到朝鲜半岛与日军作战，那么很可能努尔哈赤就没有机会去统一整个东北地区，为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奠定基础。如果没有甲午中日战争的话，那也是由于这个朝鲜半岛挑起来的事端，那中国近代史可能我们的洋务运动可能不太会失败，或者就会转向另外一种局面。如果朝鲜半岛很富裕，资源很丰富，那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对日本造成的危害，那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他可能在这点掠夺的资源和市场等等，就基本能满足他的要求的话，他可能就不太会发动九一八事变。 嗯哼。 那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错过了解放台湾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东北亚局势里边，就朝鲜对于中国的影响特别特别大，所以我对这个国家就很感兴趣。再加上它可能是我们现存的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边唯一一个实现了我们定义的父死子继这种世袭制的国家，就可能它有好多好多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征，所以我就对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关注。那你越关注可能就越感兴趣，越感兴趣就越关注，就最后 就是越关注越感兴趣，就变成越来越喜欢， 对对对， 越来越向往了，是吧？ 就变成越来越喜欢。 哎哎，那最近啊，就是外界这么多关于金正恩的传闻，那个白老师您是怎么分析的？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被这个软禁了，甚至已经这个不在世上了。您怎么解读呢？ 就是反正这一个月以来吧，就金正恩已经从银幕上消失了一个月了，所以就各种消息甚嚣尘上。然后我对这个事件也关注了一下，从我现在能得到的消息来看，朝鲜局势现在仍然在控制当中，金正恩仍然在世，就是朝鲜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就金正恩被软禁啊，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这种说法，我觉得看不出任何依据。因为从我在朝鲜的朋友，他从朝鲜带回来的消息是，现在从开城、平壤、元山等等几个主要城市来看的话，局势很稳定，就没有出现所谓现在这一些所谓小道消息或者不负责任的媒体当中说的什么朝鲜平壤已经戒严啊等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我10月6号那一天有一个学生刚刚从平壤旅游回来，他也跟我说的是平壤局势非常稳定，就是在平壤甚至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异动。他们晚上住在高丽宾馆，就是如果你去过朝鲜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外国旅行者的话，在朝鲜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就是你只能在朝方人员的陪同下出住一些地方，而且会被限制区域。他们当天晚上可能去了几天，有2-3天的晚上都偷偷从这个酒店里溜出来，自己到马路上去闲逛。如果朝鲜真的局势比较紧张的话，那平壤的戒严级别会非常之高，那怎么可能会让外国旅行者有这种情况偷偷溜出来？另外一方面，我在沈阳军区和空军等等也有朋友，如果朝鲜真的出现了我们说的这种金正恩的不利的情况的话，那中国驻朝大使馆肯定会向国内通报。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东北军区和空军的战备级别肯定会有上调。但是我两个方面得到消息都是一切如常，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战备级别的上调啊，或者人员的调动啊、取消休假等等都没有。所以外国媒体宣传的什么平壤已经戒严了呀，然后消息被封锁呀，你想那么多的驻朝使馆和那么多在朝鲜的外国的记者啊等等，他们的消息渠道可能会比我丰富的更多，那他们怎么可能得不到消息？我们看到现在主流媒体，比如说新华社啊、法新社啊等等，可能没有对于这些事情的传闻，大家都在猜测金正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朝鲜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可以看一下9月28号朝鲜劳动新闻朝文版当中仍然在发表金正恩的署名文章，那这证明在9月28号的时候金正恩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早晨我看凤凰新闻的话，这个朝鲜在日的这个一个团体的会长也刚刚从平壤回到日本，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平壤一切如常，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这个在新东方教历史的白雪娇老师跟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听上去哈，这是很确凿的一些证据，就是证明现在金正恩还是无恙的。好，再次感谢你，白老师，再见。 再见。 好，其实这个白老师我们觉得也是挺有代表性的，至少在我身边的哈，很少有说想要去 移民 去到朝鲜的人。等会儿听洛文再讲讲吧，他接触的人应该是比咱们可能这个要更加的奇葩一些。我听他透露一些啊。等会儿好，三联话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还有同时跟我们在棚里讨论的是常洛文，凤凰卫视香港总部的记者。哎，洛文，你刚才听白老师说的这些哈，我记得你也讲过，说你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想法，比如移民去朝鲜，永远的留在朝鲜之类的。这些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碰到的倒不是说要移民，而是他们呢，在这个父母在朝鲜做生意，因为在朝鲜呢，有很多中国人有关的生意。但是绝大部分呢是需要官方的背书，或者直接就是由官方控制，比如说像旅游啊、外汇啊、矿业、能源出口这些，包括船运都是基本上由官方在控制，这个官对官的对接是不允许个人企业插手的。但是呢，在渔业方面基本上是放开了给这个个人去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公司，据我所知的就是在这个朝鲜对出的这个中国叫一个叫什么叫东叫渤海湾，对出这个渤海湾这一块朝鲜的海域，其实是归三个中国人在管，他们的子女呢都在这个两个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一个在金策工业大学读书，就是他们这个读书呢很奇怪，因为正常来讲去朝鲜读书的所有的这个中国的学生都是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就我的同班同学就有这样的，他们去短期交换也好，常年的留学也好，都是国家留学基金委呢去安排，这个费用是朝鲜方面来负责，然后朝鲜方面再派等量的朝鲜留学生到中国来，中国负责这些朝鲜留学生的费用。但是现在呢，这几个我所知道的几个中国人的子女，他们的费用是自己来负责的，而且他们在毕业之后呢，他们的打算也是不打算再回到中国来，而是要去接管这个长辈的生意，在朝鲜继续做这个渔业买卖，确实这个是非常赚钱的，因为朝鲜由于它的这个天然的条件以及历史环境限制，它的整个海域的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它的这个渔业产品是可以直接以欧盟标准出口到欧盟去换外汇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高，利润也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这样的考虑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个人非常，如果他有更多的选择，他还会不会选择一直留在朝鲜，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和他们去聊天，面对面聊的时候是在平壤，这种话题呢一般大家就是心照不宣的就不会涉及。 哎，为什么呢？就如果是自己人聊天， 刚才这位白老师也说过，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在朝鲜其实是一个就是他看到的和他这个听到的不太一样，这个我得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呢，我们也是中国人，到了朝鲜之后是被朝鲜人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对待，这中间有很多微妙的地方是与他们本国人不同的，他们本国人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我们这个同学有去留学，然后我呢就在当时是去玩的这个情况之下，通过一些别的安排就和我们这个同学见了一下，但当时呢这种见面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违反规则的， 见都不能见。 他是在留学，我是去玩，这个是要绝对分开不能见面的， 哦， 而且当时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去聊，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我是开玩笑嘛，说你有没有带过什么礼物给我回来，他说我给你带了一本书我说这个一本书有什么了不起他说这个是金日成的选集当中的一本，这本书为了要这本书能够出海关，我去盖了14个章， 真的， 对，就是由从这本书从图书馆出来，图书馆要盖章，再到这个海关检验，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文检部门，就是这个领袖的文集如果要出关的话，要单独有一个人把这本书每一页都翻过去，确定它没有错没有问题，同时里面没有夹带什么其他的文字资料，也不涉及泄密才能出关，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手续要做，所以说无论再怎么去亲近，你最终还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去看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 哎，你说他们在这个朝鲜留学和交换啊，他们学的东西会接受他排斥他，还是就是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吗？ 这个就要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学这个，我们其实这个专业叫朝鲜语。 嗯， 我们这个专业叫朝鲜语，因为当时设立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交。我们的学这个体系，当时我的老师的老师学的这套体系呢，也是朝鲜的这一套。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个文革之后，这个专业又重新开设之后呢，逐渐的开始转化。到了改革开放90年代建交以后呢，就完全转化成韩国语了。现在基本很多院校，如果这个专业开得晚的话，就叫韩国语。 嗯， 所以他们去留学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怪，很多东西在我们国内也好，在韩国也好，涉及不到的。比如他们真的有一门课叫做主体思想哲学，真的要去研究这个语录， 就是像咱们学什么毛泽东思想， 就像马列毛邓一样，对，马列毛邓这些东西一样。而且他们在上课之前是真的要起立去背这个领导的领袖的语录的。 哦， 每天都不一样，有那么固定的几句，一定要背得下来才行。 他们信吗？你觉得？ 我在那边采访以及在那边几次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有的人是真的非常相信。我采访过一个学生，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这个专门研究这个主体思想哲学的硕士。 嗯， 他真的是，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把主体思想哲学的这个伟大光芒传遍全世界。 好，但是他觉得其实有可能 的一套思想体系，而且他认为这个事情是通过他们的国力的增强，通过朝鲜逐渐的强大，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嗯，盛伟一直在笑，你笑什么？ 没有，我在好奇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朝鲜人他如果这样想的话，他有没有想过去旁边的这个邻邦去看一看？比如说韩国， 这个怎么说呢？第一啊，这个朝鲜和韩国现在的这个人员互通是比较困难的，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第二一点呢，就是我倒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的想法。中国在60-70年代其实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嗯，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也就是30-40年的时间嘛，变化也是翻天覆地。所以朝鲜如果他真的有这种变化的心思呢，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嗯 嗯， 但是这种变化怎么达成，可能中间这个路途是非常曲折的。 哎，我就发现啊，最近韩国朝鲜他们在国际场合上的一些举动，你就似乎发现它是有一些转变的信号。比如说这个重启这个六方谈判，而且呢以前终止的是他们自己提出来，但这次释放出说重启的信号也是他们自己，就说是不是他们已经觉得我在国内权力交接已经完成之后，我接下来我就不能完全不理这个外交，我必须也去全世界找朋友，就是你再封闭我也不可能就孤立成一个孤岛。你说除了中国现在也不见得就那么的靠谱，作为他的朋友来说，他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外交方面他得转换一些策略，我得找朋友让他们去理解我。 目前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是从2014年的1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有两样。一是他所有的大银行的机构都不允许向朝鲜进行汇款，不承认朝鲜的信用证，同时与朝鲜的这个国家银行是不进行任何的这个账务上的往来，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是从1月1号到现在，他的中国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是零，其中包括了援助的这一块。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从这个文件上来看的话呢，没有一滴中国的石油流到朝鲜去。 哦， 这两个这个封锁措施其实比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禁运要有用的多，因为这两个对于朝鲜来讲是极其致命的打击。 嗯， 中国的原油在朝鲜占的这个使用的比例大概是60%-70%，尤其是现在逐渐入冬了，朝鲜在北方嘛，它这个气候来讲，采暖，以及这个工厂的正常的运转都需要这个石油制品。 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再不去伸手去帮他的话，那他现在就面临的不是，已经不是简单的国际上的这种政治问题，而是国内的这些民生和生死存亡的问题。 嗯嗯，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段来去搞这么多动作，其实也有可能是挨不住了，就是他需要去找一个台阶来下。 跑到什么俄罗斯去啊，就是跟俄罗斯也示好啊， 他需要找一个台阶来下，但是俄罗斯也没有理他嘛。最后在这个铁路修建问题、原油管道的问题，还有这个货船的这个双通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 嗯， 因为目前朝鲜半岛局势最大的这个话语权最大的这个国家其实还是中国。 嗯， 对于这个局势有控制的呢也还是中国，而且控制的手段非常非常的多，并不是朝鲜说我想挣脱就能挣得脱。 那我看一个最新的消息说，这个朝鲜目前来说这个粮食的产量在减产，那他们其实这个民生的情况非常的严峻，那他去跟国际上的不同的这个博眼球啊，或者是找一个平衡点，其实他是在去想援助这个内部的这个它最基本的一个生存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这个第一就是朝鲜的粮食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90年代初就有，苦难的行军也是因为粮食产量、自然灾害等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块儿才会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但是呢，这个朝鲜之所以对国外的粮源这么不信任，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时美国在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曾经搞过一次大规模的粮援， 嗯， 但是呢朝鲜人拿到手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因为他援助的连玉米面都不是，而援助的是以热量去换算的相当于士力架的那种能量棒， 嗯哼， 是那种一次性的这种食品，就像巧克力制作的这种高热量的食品。 嗯、 原因是美国人怕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种子再去种， 哦、 而且美国 其实也不是真心想帮你。 美国国产的玉米是不能给人吃的，所以它没有相应的深加工的这个设施、 嗯， 所以它给到朝鲜的都是这种能量棒。它的理由就是说，第一呢，我们国家不产大米，我们家大米产量很低； 嗯、 第二呢，玉米不是给人吃的，我们不能给你们吃，我们没有相对配套的深加工的设备。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量来换算，换算这些东西呢，正好你拿这些东西发给这个普通民众呢，也方便存储，方便运输。但实际上对于朝鲜来讲，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被耍了一个手腕。 嗯， 在美国人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但在朝鲜来翻就来解读的话，其实这是在粮食援助上耍了一个非常不好看的手腕。 嗯、 所以他对粮援不信任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嗯，好，这个说到朝鲜哈，那现在他有一系列动作也是持续的引发国际方面的关注。那他到底跟韩国之间又跟中国之间的互动、 嗯、 接下来还会存在着哪些这些变化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具体留意它，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讨论。好，欢迎继续回到三 D 化新闻。那今天跟我们在棚里面讨论的是凤凰卫视香港总部的记者常洛文。刚才洛文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说这次去到仁川亚运会就最后一天闭幕式的时候，突然之间现身了朝鲜的234号人物。现在就是当时接待他最高的层级的韩国的代表应该是总理，但是朴槿惠没有出现。是不是因为说其实你们这个来得太匆忙，之前的那个程序没有走对？而且您刚才讲这234号人物，他是一个人负责一条线，就是为了控制你们自己可以独掌大权。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跟我们详细说说。 首先说一下朝鲜这边吧，他们派出的这个人，最有资历的是这个统一战线部部长金养健。 嗯， 他的名头呢，他去的这个名头是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换句话说，他是师出有名的。但实际上，他在这个之前这2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负责他们所谓的这个对南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朝鲜负责统战、负责统一、负责秘密外交的第一把手。 嗯， 他长期担任金正日的这个秘密特使，在新加坡也会见过韩国驻新加坡的大使，来传达一些这个内部的消息。同时，当年这个卢武铉曾经就是韩国前总统，曾经步行走过军事分界线到平壤去会见金正日。 嗯， 之后呢，金养健这个去韩国拜访的时候，也去面见过卢武铉，卢武铉还送了这个金养健一套非常贵的茶具，所以他跟韩国的官方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一次韩媒也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金养健和这个统一部部长柳吉在坐车的时候讨论到了金正恩的健康问题，金养健明确的告诉柳吉在说金正恩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这个侧面说明金养健他是一个在整个这个秘密外交领域极其有发言权的一个人，他能代表朝鲜中央领导的最高意志，而且他是有资格去传话的。他负责的统一战线部其实是朝鲜劳动党内负责统一、负责对南、秘密外交也好，这个特殊勤务也好的最高指导部门。而这个崔龙海是之前的2号人物，现在虽然他这个总政治局长的这个职务被褫夺了，但是他其实的次帅军衔没有发生变化，他还是有相当高的军事级别。同时呢，他负责的这个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他是委员长。换句话说，他是现在朝鲜体育指导工作的第一把手，他去也是师出有名的同时呢，他负责的军队的政治这一块其实并没有撒手，他也代表的是整个内阁当中军事委员会的这一个部分。而第三个人呢，就是黄炳世，这个是在今年二月份之后，2014年2月份之后才逐渐窜红的这么一个政治新星。 嗯， 他现在是人民军的总政治局长，在朝鲜的这个军事权力序列当中，他是仅次于金正恩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去呢，其实也是在宣誓，尤其是他在出场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他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军装。 嗯， 这种敌对军敌对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出现在韩国国土上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嗯哼， 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军事水平，我们现在的军事的威慑力还是存在的，不要小看我们朝鲜，这个意思非常明确。 嗯， 而且他们三个去的第一最重要的任务是慰问朝鲜代表团，因为这次朝鲜代表团的成绩确实非常非常的好。 对，女足是拿了冠军。 哎，对对对，没错。而且这个韩国方面接待他们的人呢，刚才你说的这个最高级别是总理，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就是他们的内阁总理郑洪元其实并不是去接待朝鲜代表团的，而是原定就要去出席这个闭幕式，他们只是 刚好碰上 坐在了主席台上。 啊， 这个安排其实可以说是有意，也可以说是无意。 嗯哼， 正式的跟他们举行午餐会，接待他们的最高级别的人是谁呢？是之前的国防部长，现在的国家安保市长金宽镇。 嗯， 而同席的是统一部的部长柳吉在和国家安保室的副市长金奎贤。柳吉在是负责这个所谓的叫做南北和平统一的这么一个部门，也是搞统战的，所以两边的这个人物派出来的就非常清晰，就是说一个是负责军事和国家安全的主官，一个是负责这个统一的主官。换句话说，两边还是处于一种对垒的状态。他们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提前一天才通知韩国，最后朴槿惠其实是提出过，青瓦台提出过的，说现在呢朴槿惠没有出访，就在青瓦台，你们要不要和总统进行一下会见，但是是被朝鲜方面回绝掉了。他们的理由呢是时间不够，但是外界大家都分析认为，就是说他们是特意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安排来避开见到朴槿惠，因为如果你承认他是总统的话，那就等于变相承认了韩国政权的合法性。 嗯， 这个对于朝鲜来讲是一个很难接受，政治上很难去拧的这么一个弯，有点像现在两岸问题当中面对的这么一个称呼的问题。 嗯， 所以他们这样安排其实恰恰说明现在两方的安排既精心的避开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政治上的尴尬，同时呢又能保证秘密外交能够顺利进行，是一个非常有序的国家集权机关才能做出来的这种全盘的统筹的安排。你说他内乱的话，如果内乱还能做出这么精密的安排，我觉得很困难。 刚才我在想，就是黄炳世这个人物其实也很有意思啊。他之前在这个金正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其实排名是在很后面的，他可能都是五十开外的一个人。那但到 为什么可以突然窜红？ 对，突然窜红到第二位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他是代表一种，是金正恩是很信任他吗？还是说黄炳世真的有自己的很大的一个势力？ 这个我个人的目前的看法就是说，现在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关于这个人本身的资料都非常少，所以他现在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够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呢？判断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看，之前的这个人民武力部长张正南其实也做了不到两年时间，很短就被拿下了。而且在之前的这个崔龙海啊、张承泽啊，都是通过其他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历练之后，一下跳到军队，从军队掌权之后又迅速的衰落。所以这个很可能是朝鲜现在目前国内政治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没有一个像金日成和金正日这样的绝对的完完全全能够对国内党政军方面进行绝对控制的权威的情况之下呢，这种权力斗争是必然出现的，但是它是不是还在金正恩的掌控的范围之内，现在很难做一个判断。但是只能说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来看，不管是不是金正恩还在掌权，朝鲜整个的权力机构还是处于一个正常运转而且非常精密的状态。目前来讲说朝鲜的权力机构出现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不太有依据的判断。 哎，既然说金正恩他的身体其实没什么大问题，你讲这个权力运行一切都非常正常，那他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出来呢？ 这个之前其实在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当中说呢，说最高领导人确实是身体有恙。 嗯哼， 而且我们从公开的资料也能看到金正恩的这个身材啊，他的步态， 就是不能再继续毁形象下去了，是吧？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用一种相对的比较坦诚的态度来和民众去交代呢，也给民众一种正常的这种观感，让民众能够觉得更为亲切。因为他从上任以来走的就是一个比较亲切民众的路线。在之前比如说金日成和金正日时代，你是绝对没有可能看到在他接见群众或者官兵的时候，官兵或者群众把帽子摘掉的这种情况。 嗯， 也不可能看到说有士兵一边一个抱着金正恩的胳膊就开始哭。 嗯， 抱着金正日金日成的胳膊就开始哭，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 就是不会碰他的身体。 这个其实是他整个公关思路的一个转变，是把他的绝对权威的建立从军事上挪到了民生上。 嗯， 这个是他从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搞的一个这个思路和工程，而且确实目前看有一定的成果。所以这一次是他新的一套公关的手段，还是说确实他身体有问题，还是说他内部的政治 治出现了某种变化，还是说这几个原因都有？这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资料并不是特别充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们在韩国采访过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副部长刘振民， 嗯， 他们其实当时的焦点是集中在中日的这个历史问题以及中日的一些问题上。但实际上，刘振民副部长在这两年之时间里边，往返了朝鲜和韩国多次。 嗯， 他有一次是从平壤直飞到首尔，从平壤结束了访问之后，直接飞到了首尔。换句话说，中国在底下做的工作、做的努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中国政府掌握的这个信息、掌握的这个资源动员的能力，绝对比外界想象的要强大的多。朝鲜半岛的局势具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觉得最后最大的这个主动权、最大的一块， 不是美国，是中国， 不是美国，还是在中国的手里。只不过现在大家看到台面上的这些动作呢，看不到中国的影子。 哎，对啊，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你看，即使说上个礼拜大家开始吵吵嚷嚷这个重启六方会谈。大家也觉得因为是美国人，他可能现在也没什么心思来弄，但反倒是中国仅仅是看到王毅部长他说要尽快的恢复，但是具体他也没有再多说了。这个为什么中国要这么低调？ 这个其实这个动作本身呢就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因为以前关于六方会谈的这个表态，虽然这个六方会谈本身要不要去做是由外交部长来表态的，但是具体的操作是要不要恢复，其实是应该由这个六方会谈首席代表来表态的。 哦， 这次王毅进行直接的表态，其实是已经升格了。 嗯， 哦，就已经说明中国很重视了。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我相信台面下有很多动作，目前不适宜公开。但是之后我们可以去看结果，就是六方会谈到底能不能真的坐回到谈判桌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指标的同时呢。如果说朝鲜还像以前一样说把我要回到六方会谈谈判桌上作为一个筹码来拿做要钱要粮的一个筹码，但是他就是不回去谈的话， 嗯， 那就会又走回老路，这个不可能是中国希望看到的。最后中国一定会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外交和政治上的困境，这个我相信也是目前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嗯， 你觉得这个半岛问题的话有没有可能借鉴这个东德和西德这种处理的方式呢？ 这个我在韩国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很多的学者，他们虽然从表面上是非常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理想化的这个方案，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朴槿惠也提出了一个德累斯顿构想，就是保持这个双方的目前的现有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呢，去进行一个邦联式的统一之后，再逐渐的去改变双方的政治体制，最后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这样。但是呢，韩国国内也都非常明白，统一是一个非常有道德高地的这么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构想。但是实践起来的困难确实极其的大，而且这种大不是说简单的政治上的大，首先就是从钱上，从这个经济上，从双方的政治局势、军事情况下，就很难很难真正切实的去实现。所以大家只能说目前继续努力，能努力到什么程度，这一代人能不能实现这个想法都很难说。就是现在说能够去统一或者具体的拿出某一种方案，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想法。 这个说统一现在为时还尚早， 这个太早了。 这个 因为他们现在说只说一个数据，因为就是现在如果统一的话，像东德西德这种方式，我们说比如说借鉴德国两德统一的方式的话，那么德国要拿出大概15年的 GDP， 换句话说全韩国人要15年不吃不喝才能保证把朝鲜方这些全部的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拉到韩国的贫困线以上。这个账怎么去算的话，大家肯定都是谁也不愿意掏这个钱的。 是， 但其实韩国也会占一些利益，因为在2050年的时候呢，可能韩国会出现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第二大国的一种趋势状态。那这时候呢，朝鲜大部分人年轻的苦壮力哈很多，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韩国来说也是有一些资源方面的或者劳动力方面的一种补充吧。 韩国其实有很多的脱北者，他们在离开朝鲜之后，种种途径辗转到韩国之后呢，会进入统一部的一个叫统一教育院的地方，进行1到3个月的这个统一教育。说白了就是说呢，第一要教会他们怎么说韩国话，因为朝鲜话和韩国话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要进行一个这个教育，同时呢要考察他们是不是朝鲜方面的情志人员。所以在这经过了这么多的教育之后，还要给一笔钱让他们去安家，同时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住址。 就是说我弄一个劳动力过来，我花的代价非常大。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很多人还是适应不了，最后又离开韩国到了日本，甚至是回到了朝鲜的。所以就像这个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去出现，最后这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生活上的改善。但是这中间的问题就比经济问题还要复杂的多，它涉及到因为分断了60多年，将近70年 中间的太多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朝鲜现在已经有三四代人是在战后出生的，没有离开过朝鲜的， 嗯哼， 所以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知和我们想象当中朝鲜人对于外界世界的认知是有非常大的偏差的。 对， 中间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想得通的。 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个说到韩国朝鲜啊，这个也是时谈，时有的这个话题。它朝鲜金正恩，它一旦出现，它势必就是大家的这个话题中心哈。那我们再关注，也谢谢今天洛文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讯息和知识。那是不是金正恩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大的动作哈？我们是不是得看10月10号？ 10月10号， 他到底会不会出现？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拜拜。